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再次有机会同大家，让我在这里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不如我们一同去祈祷先啦。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是圣日，我们可以一同去敬拜你，愿意神你这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以至到这些经文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叫我们真的每一天去实践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交托奉主名求，阿们。相信大家呢这几个月呢所经历的是会令大家不生难忘，每天呢已经不再关心楼价是怎样，股票有没有升到，每天祈祷的就是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快点有疫苗。我们会为到那些患病的医护人员啦，为到国家领袖啦，为到他们去祈祷，我们心里面很难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没错，就是因为人命有关，是关乎几百万人的生命。同样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都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都是关乎一个人的生命。不如我们去看下圣经里面怎样讲。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是一个毯子，其实毯子是怎样的呢？它有什么需要呢？顾名思义啦，毯子就是一个双脚盲臂的人啦，相信大家可以想象到啊，他行动不方便，他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失去了什么呢？他没了双脚的活动能力啦，他失去了自由啦，没了享受生活的自由。他不可以自己喜欢去哪里喝茶就去哪里。还有啊，他不可以上班。男人最重要是什么？工作咯。工作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建立他的尊严价值的地方。如果一个男人没了份工作的时候，就等于什么都没了，没面子，没尊严，觉得自己很没用，没贡献，没价值，生命没什么意义。在家里里面也都没了地位。老婆仔女可以忍你一个月两个月不做事，但是不可以忍你一年两年五年十年都不做事。毯子就是一世就是这样。更惨的就是毯子生在二千年前的以色列这个文化背景底下的社会里面。那即是怎样呢？当时的社会毯子面对着是什么情况呢？在以色列里面，残障人士会被标签为罪的结果，一是就是父母祖先犯罪，如果不是的就是他自己犯罪，搞到自己身体有缺陷，他心里面一定会很自卑，很不开心。不单止是这样，他可能会被人抛弃，就好像那些患大麻风的人要住在同一条村里面，在条街上大喊不洁净啊不洁净啊，简直是听到的人都退避三舍。或者就好像不是大池里面的毯子那样，在条长廊那里等啲池水在那里搅动。毯子跟耶稣说什么？他说我三十八年了在这里等啊等啊等啊，都没有人抬我入去池水里面。其实讲紧啲咩呢？就是在不是大池里面的毯子没有人理，可以说是自生自灭。其实温哥华都有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见过露宿者呢？相信很多人走过的时候，你就会跟子女说你俾心机读书啊，如果不是就好像去这样了。又或者跟子女说他懒咯，他不肯做事咯，所以就搞成这样。我们有这样的反应其实很正常，我们是一个普通人，闻到臭味的时候我们会掩住个鼻，见到污糟邋遢的时候我们会弹开，见到人睡在街上就会觉得他是这样的。在温哥华大概有3605个无家者，他们有不同的原因令到他睡在街上，可能是因为父母离异啦，虐待他们啦，在寄养的家庭里面出现了问题啦，经济原因啦，工伤啦，失业啦，毒品啦，饮酒啦，赌钱啦，总之他们就被标签为抵死，他自己拿来懒。其实不只是这样，不单单是露宿者被人歧视， 我哋見到佢會彈咯。有時候我哋會喺商場啦、food court 啦、巴士度，會突然聽到一啲細路喺度大叫，佢控制唔到自己嘅身體喺度咧，即係可能打自己鬧情緒，又或者咧佢眼尾都唔望下你，或者對有啲係聲音好敏感。佢哋係咩咧？佢哋就係嗰啲自閉症嘅細路仔。我哋就好自然就望住佢阿爸、佢阿媽，覺得佢哋冇教佢，唔管。有冇搞錯啊？點解會咁？又或者覺得個阿媽做錯事咯？陀仔嘅時候唔知食錯啲乜嘢啦？又或者佢家族有啲咩嘅問題？我哋停一停，諗一諗，似唔似以色列人對麻風、對毯子咧？咁我哋又翻去聖經裏邊，其實毯子過緊嘅係點嘅生活咧？相信毯子每日都在街上靠行乞去过生活，他就是睡在圣经里面讲的褥子上面，瓦难床褥。我们在儿童圣经故事里面常常看到的就好像一张担架床。其实褥子是什么呢？是一张毛毡，一张很薄很薄的毛毡。这张毛毡就陪着这个毯子一世，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嘛，所以毛毡上面你很容易就想到它的大小二便就在上面。毛毡经过风吹雨打，其实已经容烂不堪，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经过，有些人会望它两眼，有些人会给它少少钱。但是圣经里面讲有四个人它很特别，它不单单是只看到这个毯子那么简单，去看到这个毯子是一个人，他有价值，他是自己的邻舍，是神所吩咐我们要爱的贫穷人，他是神的选民，甚至圣经里面说这个是毯子的朋友。我们就要问了，怎么算是朋友先？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这样形容，好朋友是随着时间一路发展下来，会关系日益亲近，最少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是透明和真诚的交往，无话不说，即是说你什么都会跟他说，你激怒了他呢，他很快就会觉得没事，他不会等在个心里面。第二个就是关注，他会关注你，好朋友是会主动去关心人，会在意你每天的喜怒哀乐。你想想，有个你很多年没见的朋友，他还记得你喜欢吃云吞面，还有那个天天见着你他都不知道你不喜欢吃鸡的人，哪个才是你的真正好朋友？在圣经里面说，这个毯子的朋友就是主动关心毯子，知道他喜怒哀乐的人。又讲回这个故事了，在路加福音里面说，耶稣就医好了很多人，这四个朋友一听到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躺在这条街上面这个毯子。他们想耶稣会医好他，跟着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是四个人合力的将他抬到耶稣面前。那究竟这四个朋友怎样抬这个毯子呢？我们先看看周围环境。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他说人听到耶稣在屋里面，于是就很多人就聚集，甚至到连门前面的空地都逼满了人，很多很多人想来见耶稣。四个朋友一定是经过大街小巷将毯子抬到去耶稣的面前。刚才提到褥子其实是一张毛毡，想想如果四个朋友揸住四个角一起去抬毯子，你估在一个这么逼的环境里面容不容易去到耶稣那里？还有大家记不记得那张毛毡是那个毯子成世都躺在那里，已经融融烂烂，根本就没办法捉住四只角。这样究竟怎样去将这个毯子去抬到耶稣的面前呢？我们经常都觉得好像担架，好像救护人员那样抬毯子。我觉得其实可能不是。在这么逼的街道里面，怎样容易控制一些 怎样能够将毯子不整亲 去到耶稣面前，可能是他们轮流的孭起毯子或者抱住毯子。我们试想象一下，一个男人孭住另一个男人，其实是很尴尬。男人最怕就是这么亲密的关系，你孭起他的时候，你会闻到毯子身上的臭味，他的大小二便，他的塞那，还有几十磅的人没冲凉，其实很难顶。那里还要是以色列，日日都是很热，再加上在条路上一定会有人跟你说，哇，你这么傻的，你做什么事孭他，他是罪人来的，你做什么走近他，医回他都没用，你做什么帮他。是的，当我们帮人的时候，在关心人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人耻笑你，叫你放弃，说这些人不值得帮。我们这个社会都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都会说，那些难民是蝗虫，拿救济金的人是寄生虫，去 food bank 的人是他们懒。但我们想一下，其实这些人很多都是老人家，一些是小孩子，有残障的人士。我们有没有好像我坦子这个朋友咁看到他的价值，觉得他跟我们都是一样，都是神的儿女呢？好了，这四个朋友很辛苦，身水身汗这样就抬到耶稣的面前。在第十九节里面就讲到，因为人很多找不到法子抬他进去，他们没有半途就放弃，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将房子上面，在房子上面的侧门一路爬爬爬行到上屋顶，然后在天井的位置拆开了那些葡萄架，拿开那些晒衣服的地方，然后将毯子掉下去，令到毯子不受伤。他们真的出了很多的力。当我们留心去看整个故事的时候，这四个朋友有几个特质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而这些都是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一些的先决条件。首先，他们一定会为毯子去祈祷，去期望神医治他，所以他一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就会去找耶稣，希望毯子得医治。服侍，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祈祷，因为很多人的生命很破碎，好像那些无家者，他们可能是因为过去很惨痛的经历，令到他们会吸毒，他们去饮酒，他们 去赌钱。唯有祈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改变他，神才能够去改变他，他们要 先经历爱。又或者有些自闭症的小孩，我记得有个 case， 我见过这个妈妈，这个外国人的妈妈，她住在三层楼那里。第一层楼的仔，他呢就是不讲嘢的，他呢就是在那里。第二层楼的小朋友都是自闭症，他日日就将个头撞埋去床那个墙上面。第三层楼的仔在日日在大叫。你想想这个妈妈，他每日面对着什么的生活。在加拿大大概呢有五个小仔，其中一个他就有不同程度的自闭症。中国人非常抗拒接受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觉得仔女就是他们将来的盼望，是他们的命根，他们很拒绝，于是常常都拖延，他们不会那么快 去接受任何的治疗，于是他仔女就越来越迟才能够去学习一些东西。我认识很多家庭，他们的仔女都是有自闭症，有健障的人士，而他爸爸就掉低他们的他妈妈，掉低他老婆和他仔女，就自己走了去，或者跟他离婚。你想想这个妈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记得有一次同工去分享，某间教会每一个月都会接待这些有特殊需要的父母，每次都有八十几个华人去听这些讲座，但人手不够的时候就没办法去开儿童崇拜。原来华人的需要是很多。 祈祷是一个第一步，我们去关心人的需要的第一步。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舍去祈祷，为他们求平安？我们有没有祈祷让神给我们看到我们的邻舍的需要，去愿意回应神的吩咐，爱邻舍如同自己呢？除了祈祷之外，坦子还做了什么呢？他就有行动，他会背着或者抱着这个坦子去到耶稣那里。他不是翘埋双手就说、耶稣会医你的了，我为你祈祷啦。又或者会想、其他人会帮他的，不用我。他们是落手落脚，身水身汗，不怕臭，不怕有湿，不怕有人说他是傻仔，总之为了这个朋友两胁插刀。在实际生活里面，其实很多人需要我们帮手，或者需要有些人去陪这些小朋友去看医生，或者他们不懂得怎么去这些地方，或者没有车，或者不明白医生说什么，或者一些露宿者很需要食物，一杯的咖啡，陪他去申请证件，你愿不愿意呢？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呢，大家看到什么呢？是即食面的包装袋，或者薯片的包装袋，里面呢将很薄的石子，短信中心呢现在呢就是收集这些干净的包装袋，然后呢将它烫，用烫斗烫在一起，就成为了一张皮。可能你就会问了，那为什么不买个睡袋？为什么不买张棉被还好，还方便呢？你想想，露宿者每一天背着他的家当四围地走，因为家当很重，他可能随时就掉下那张棉被，或者被人偷了。第二个就是因为温哥华的冬天天天都落雨，棉被、睡袋其实很容易湿，他们就会不要。还有呢，我们如果我们一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赋予了这件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可以跟它连结在一起。肺炎，新冠肺炎是一个好的时机，让我们去周围去关心其他人的需要。短信也都会打了很多电话给我们旧的同事、旧的学生，我们还特别呢还送了很多的口罩给救世军 前线的同工和露宿者。除了祈祷行动之外，我相信这四个朋友不单单是今天耶稣来才去找坦子，他们一定是每一天每一天都去关心他，跟他聊天，所以圣经才会说他是坦子的朋友。记不记得刚才我说的那个、有三个自闭症的小孩的妈妈，十几年没人探过他，他需要的是一对耳朵去听下他的需要，给他剩下，给他有机会去喘息，给他有空间可以呢做下自己想做的事。其实这些人很需要人去关心， care。关心是我们的行动的第三步。可能你会说，哇，特殊儿童很难的、露宿者很难的、那不如尝试一下关心你隔离屋那个人、或者关心一下留学生、看看他们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有没有口罩、有没有车可以去车他们买日常用品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家里闷到发慌的时候，他们很需要人听下他说话。他会担心在中国、在印度的家人。我们可以再做多一些。或者你会说，我真的不懂怎么做、短信中心在九月的时候，我们会开两个外展关怀的课程。第一个就会关怀特殊儿童的需要，第二个就会关怀亚洲的留学生。在十一月的时候，我们会关心视障人士的需要。我们要从认识明白他们的需要开始，欢迎大家呢、留意短信一些宣传。祈祷、行动、关心，我估坦子能够生活到今日，第四样是不少得的，就是这些朋友给饭去吃，给钱去，给一些衣服去， 老識者在今日這個社會裏面，其實他們都有很多的需要，我們有沒有教會可不可以做多一步？我都知道你教會有做一些的外延給一些的有需要的人士，我們可以搞一些的免費活動，讓他們看看電影，讓他們洗澡，其實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可以做到，又或者給那些特殊需要的家庭可能有一些的免費的一些活動，讓他們過跟一些正常人一起的生活，又或者我們可以做奉獻給一些去服侍這些家庭的一些的機構。講了四樣了，但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這四個朋友是知道毯子最需要的是耶穌自己。耶穌不單單會醫好他的病，還赦免他的罪。我們都相信每個人都有罪，我們很需要神，唯有神是我們的拯救，我們很需要福音。耶穌說，孩子，你的罪赦免了，這件是最高興的事。記得呢，我以前服侍的有一個家庭，他復活節的時候有一個男人去受浸。他原本是一個什麼呢？他原本是一個酒鬼，經常喝醉酒，喝醉酒就打老婆。那我們跟一間教會合作啦，關心這個家庭啦，是這個太太先去認識神，去相信神，知道神很愛他，並且呢就願意去信耶穌。後來呢，他就覺得我需要原諒他先生，原諒他老公之後呢，他就帶老公一起去教會裡面。太太先經歷了神的愛，又想著離婚，到原諒他老公。當老公回了教會一年之後，他也信耶穌，整個家庭就不同了。這個社會少了一宗離婚的案，少了一個虐待人的老公，少了家庭慘案，少了這些青少年學壞，就是因為兩個義工，他願意每個月去探這個太太，每星期打電話給他，每晚為他祈禱。耶穌說呢，見到這四個朋友的信心，毯子的罪就赦免。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看到這些改變呢？你想不想成為毯子的朋友？你想不想去改變一個人，改變你的社區，改變這個省，改變這個國家，改變整個世界？眾人就會看到耶穌在這些人的生命裡面的改變的時候，就好奇、驚訝並歸榮耀給神。今天我們講即係毯子的朋友的特質，祈禱 P 字頭 prayer， 行動 at A， 關心 care C， 經濟需要 economic needs， 屬靈的需要 spiritual need。这个咁啱呢几个字嘅字嘅开头就系 pace p a c e s， 我哋嘅步伐系咪同耶稣嘅步伐系相同呢？你所爱嘅系咪等于耶稣所爱嘅呢？你所关心嘅系咪等于耶稣所关心嘅呢？愿我哋嘅步伐即系同耶稣嘅步伐系对齐。愿我们真的愿意去关心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舍，让每个人都经历神的爱，我们成为耶稣的管道。我们感谢主。